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一天，展彦朝不在家，他的表哥来访，看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纪佐山。他看纪佐山生得瘦弱却筋骨结实，便萌生了一个想法，转头对展彦朝的父亲道： 大伯，我跟同学要去山上露营，需要一个搬行李做杂活的，您把这人借给我用几天怎么样？ 人生的地位本来就低，做点杂活也不算什么，因此展彦朝的父亲随意摆一摆手： 那拿去吧。 纪佐山也认为这没什么，不过是帮手做点杂活，去就去吧。结果当夜，一队警车把刚搭起来的帐篷包围了起来。表哥被枪指住时吓得浑身哆嗦： 我们只是在这里露营，我们什么都没干。 有人举报说你们拐卖人口。 展彦朝从最前面的一辆警车怒气冲冲地走下，走近在篝火边忙着烤肉的纪佐山扬起鞭子狠狠抽到了他脸上，明艳的脸颊涨得通红。 给我回去。 表哥一看展彦朝，联想了一下事件的前因后果，脸都绿了。 展彦朝，你疯了你。 展彦朝猛地转身，眼里的火苗比篝火更炽，咬牙切齿道： 我的人让你用了。 回去的路上，展彦朝开车痛骂了表哥和纪佐山一路： 纪佐山，你他妈就是贱的，他让你干活你就干活，你狗啊那么听话。 纪佐山不吭声，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听话，他也不知道展彦朝为什么偏偏这一次这么生气。展彦朝一拍方向盘： 说话。 这就是非说话不可的意思了。纪佐山说： 我是人生，我应该听话。 展彦朝骂骂咧咧地唤道，一双漂亮的桃花眼气得圆圆的： 谁说你是人生？我准备你做人生了吗？将来你得给我做阿尔法，做最强的阿尔法，我看他们谁还敢用你。 纪佐山猛然抬头看向倒车镜里的展彦朝，他已经没有阿尔法的梦想很多年了，为了维持弟妹的生活，他不配拥有梦想，他是人生，是人肉电池。但他没有想到展彦朝会给他这样的承诺。他注视着展彦朝，常年沉稳如山的心跳第一次失了序。展彦朝好像真的把这承诺当真了。他去上机甲学校时也带上了纪佐山，带他一起训练，甚至给纪佐山准备了一套与他极其搭配的专属战甲供他训练，这是纪佐山以前根本就不敢想象的事情。小时候他给自己用纸箱子做过一套机甲，被展彦朝发现后笑话了他很久，问他就那么想去喂虫子吗？纪佐山不想当烈士，也不想当英雄，他想成为阿尔法，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供养弟妹，想和展彦朝平等，想和他站在同样的位置，有资格陪在他的身边。然而在比赛前夕，纪佐山却受到了来自展彦朝的打击。展彦朝告诉他，马上要比赛了，你要赢所有人，然后输给我。纪佐山有些不敢置信： 你不是说过？ 展彦朝却忘记了自己当初说过的话，他疑惑的一挑眉，旋即笑道： 做我的欧米伽不好吗？ 纪佐山沉默许久，在展彦朝开始不耐烦时，他回答道： 好， 季作山想，展彦朝不过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所以他不了解承诺的意义，不了解自己持续多年的期待。等他长大了，一切就都会好了。当时的季作山不知道，有的人，他终其一生都不会长大。而在沉默和温柔如山的人，也经不起一只穿山甲顽劣的长达多年的注视。允诺下来后，季作山彻夜未眠，想了许多事情。在机甲学校里，没有人敢欺负季作山，当然不是因为季作山强悍，是因为展彦朝根本不许他跟其他人交手，以至于其他人都在背后笑话展彦朝，这不是养人生，是养小媳妇。既然是展彦朝早预定好的 Omega， 当然没有人敢动了。难听的话和揣测自然会有，然而季作山听到耳里也并不往心里去。这么些年了，他从展彦朝那里听到的难听话车载斗量，一些不伤筋动骨的议论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每每听到那些小少爷的明讽暗刺时，季作山总会不无骄傲地想，彦朝答应过我，我不会是人生。因为多了希望，季作山也多了许多不该有的念想。展彦朝是喜欢他的，这点季作山可以确认，毕竟除了他，几乎没有同龄人愿意容忍他的坏脾气。而这种只属于对方的唯一，让霸道的展彦朝非常喜欢，也非常适应。这人爱恨都极端的很，恨起来恨不得从季作山身上撕下两块肉，爱起来又黏黏糊糊地缠着季作山，张牙舞爪地逼季作山说有多喜欢自己。季作山微微红了耳垂， 别闹。 展彦朝挂在他身上去咬他的耳朵， 你说了我就不闹。 季作山想了想， 我像喜欢弟弟妹妹一样喜欢你。 展彦朝一瞪眼， 姓季的你找抽呢吧。 季作山不得已说， 比喜欢机甲还喜欢你。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 季作山被他缠得没办法，又想了想答道， 比喜欢我自己还喜欢你。 然后展彦朝便抱着他接吻，吻得季作山发不出声音。季作山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作假，在他心里他自己是靠后站的，机甲第二，弟弟妹妹和展彦朝都是他最看重的人。他认为如果自己能够成为顶尖的阿尔法，就能从展家脱离出来，建造两座比展家更大的花园，一座给弟弟妹妹，一座给展彦朝，免得两方打架。他季作山没有那么大的愿景，只希望和喜欢的人平起平坐，一起在冬日逛街的时候系同一条围巾，分食一只烤红薯，就像他小时候牵着大姐的手跟在他两个贝塔父母后面上街时看到的那样。他的允诺是山，所以他以为展彦朝对他的允诺也该像山一样。想到自己过去那些不切实际的梦，季作山脸颊火辣辣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买来就是为展彦朝做人生的，这些年展家养活了他的弟妹，供养了他的生活，难道现在他能说自己不要做了吗？机甲比赛的规则季作山早就清楚，输赢定的是能量的归属，而输赢的程度决定了能量转移的多少，惨败、大胜和平手所能获得的能量总额截然不同。有的时候一次惨败就足以转移走自己体内绝大部分的能量，因此在比赛中只要是一方占据了优势，就恨不得把对方压制的打到半死，而被压制劣势的人也会竭尽所能，即使拉到平手再认输，也要比惨败好太多，毕竟差之毫厘就是天地之别，所以每次比赛都难免死伤。所谓战士，也就是在这种绝命死斗中培养出来的。因为失去了希望，所以在机甲比赛里，季作山也只是执行了展彦朝的要求，赢得平平淡淡。展彦朝还挺不高兴的， 你怎么不狠狠揍他们啊？我还想叫他们大吃一惊呢。 季佐山用平淡的语气掩饰了自己的认命。 如果我表现得太出挑，到时候输给你，他们会认为是我故意让给你，会怀疑你本身的能力。 其实不需要季佐山想让，展彦朝自己也是极出色的机甲操纵者。展彦朝当然不愿意被人误解，把季佐山搂在怀里，用食指卷着季佐山的头发嘟囔道： 我也是费了苦心的呀，还不是怕你跑了。 我跑什么？ 你变成阿尔法了还不跑？ 我不会跑的。 展彦朝搂着他的脖子嘻嘻笑着： 信你谁有鬼，阿尔法心都大着呢，到时候你肯定跑的影儿都没了。最后的欧米伽标记了你，你哪儿都去不了，一辈子都是我的人。